位于光明星级俄罗斯伊尔库茨克体育网上载了伟大领导者金正的统治的不朽经典著作，进一步加强一心团结，高度发扬朝鲜民族第一主义精神。另外，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网站最近上载了伟大领导者金正的统治的不朽经典著作，加强人民军确立重视军事的社会风气全文。